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零下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十一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及12家行业协会发表共同声明，北京疾控最新提醒，有以下情况人员请主动报备。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张伯礼研判西安疫情还未到疫情拐点，大约20天见分晓。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12月23号，美国当地时间，拜登政府签署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排除新疆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所谓 HR6256 涉疆法案，严重粗暴损害中国整体利益。对此，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及中国纺织全产业链12家行业协会共同声明，主要内容包括：美方最新所谓涉疆立法，试图以有罪推定方式把伪造的强迫劳动标签强加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产的所有商品，开了国际经贸规则领域恶劣且危险的先例。2021年1月，新疆纺织行业协会发布了《新疆棉纺织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充分说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在此呼吁美国方面尽快纠正错误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及纺织全产业链12家行业协会在此承诺，我们将坚定支持新疆棉及其制品在国内外的贸易与消费，全力支持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繁荣与发展。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有以下情况人员请主动报备：与发布病例轨道有交集人员，12月20号含已来途经山西运城市稷山县，12月19号含12月19号以来途经河南周口市沈丘县，12月14号含12月14号以来途经云南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街道，12月13号含12月13号以来途经陕西西安市鄠邑区、新城区、阎良区、临潼区、高陵区、蓝田县、周至县等多地，以及接到外省市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上述人员请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各项防控措施。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对2020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开展了专题询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孙杰委员首先提问：截止到现在，全市还有12项审计查出的问题没有完成整改，市审计局如何督促完成所有的整改任务？市审计局局长马兰霞回复说，目前还没有完成整改的问题主要有3种情况。 第一种是工程项目推进或者是债券资金的使用，按照项目的进度需要一个推进的过程。第二是社保的补缴啊、代缴啊，或者收回违规发放社保待遇，需要一定的时间摸底儿核实。第三种情况类似于空置的公租房的分配，整改还需要履行相关的程序。 从洛洛委员提问，养老照料中心养老驿站关停，政府财政的投入和补贴没有发挥应有的慰老服务作用，政府制定了哪些整改方案？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回答说， 我们全面改为支持的资金后置发放，在服务之后才给予相应的支持。对于停业撤出的驿站已经全面追回了补贴的资金，残值资金呢是零受损。全市已经形成了24万7000人的居家的需要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清单，正在与全市1112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对接， 现在对接情况已经完成了1/3以上，我们马上要向社会来发布全市这73个硬件卫健养老照料中心空白点，同时呼吁社会力量全面的继续来参与和建设。 阿丽娟代表提问，现在全市有1.5万低保特困人员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原因是低保金每人每月1245元，而北京市的城乡养老保险是每人每月900元，所以积极性不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马兆军回答说， 下一步呢，我们整改啊养老保险金的标准和低保的标准，政府的两个部门呢在制定的时候要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我们和财政也在积极的沟通，每年的增加幅度也在逐渐提高。那我们和财政、民政、市残联4家已经发了文，就是对困难群体包括残疾人员按照一定的比例帮助其代缴社保费用，重度残疾人员可能100%都要由我们来代缴了。这项政策呢是1月1号就开始正式实施了。 丰沛委员提问，个别问题存在着屡查屡犯、屡改屡犯、屡审屡犯的现象，有什么措施能够督促相关部门彻底整改？市审计局副局长曾晓东说，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3种形式。第1种呢，是一些行业领域存在的共性问题，我们将要采取行业整治。第2个呢，就是涉及到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我们建立的监督贯通的机制啊，审计整改联谊会的机制啊，来解决。最后一类问题呢，就是明知故犯，审计部门是绝不姑息，交由有关部门呢来严肃处理。 今年年底，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即将开通，开通后将直接服务冬奥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欢迎乘坐地铁11号线列车。 走进地铁11号线西段列车车厢，蓝白色基调的装饰仿佛将人带入冰雪童话世界。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在车门迎客，雪花形状的顶灯创意新颖。北京地铁11号线车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孙迎新介绍， 车头是仿照国宝大熊猫的形态去设计的，特使车门两边的扶手杆是仿照冰球杆的设计，电子地图是有一个卡通人物从这个站滑雪滑到下一个站，电子地图上还能显示车辆的拥挤状况，车辆上搭载的空调呢是变频空调，可以根据车厢的环境呢随时调节温度，同时具备空气净化功能，车辆信号系统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的场景，车辆自动远程唤醒、自动按图运行、自动休眠。 在地铁11号线新首钢站内，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做好开通前的设备调试。车站站厅顶部采用管线与风道直接裸露的方式，体现出首钢的工业气息。中国红的墙壁上印有雪花造型。北京地铁11号线站务中心主任王莹说， 即将开通的11号线西段呢，又称为冬奥支线，线路全长是4.2公里，共设置有4座车站，分别是新首钢站、北新安站、建安桥站和莫市口站。莫市口站呢，暂时不对外开通运营。其中，在建安桥站可以实现11号线与地铁6号线以及磁浮 S1线之间的换乘。11号线开通之后，可作为直接服务冬奥会的一条轨道交通线路。 开通之后，11号线西段也将成为本市第一条智慧轨道交通示范线路。目前，相关工作人员已开展了无障碍设施、紧急救助和 AED 使用等专业培训。王莹表示， 11号线呢设置了很多面向乘客的智慧化的服务设施，包括全方位的招员系统，在车站的出入口、售票区、闸机区域以及站厅站台，包括咱们无障碍设施，乘客通过招员按钮可以直接拨通到增控室进行一个可视的对讲，然后为乘客提供服务。 昨天晚间，张博李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到达疫情拐点，还需要严防死守。一般来说，疫情需要一个周期或一个半周期才能判断何时能出现拐点，大约20天才能看出分晓。对于此次西安疫情出现的隐匿性传播，张博李表示，还是基层疫情防控大意了。本轮西安疫情的主要传播者病例2号，因一直没有症状，所以发现较晚，但是其活动范围较大，导致多人感染。张博李院士表示，西安疫情肯定能够阻断的，目前还需要坚持防护。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1940年12月25号，中共中央发布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绝不会变更的。1990年12月25号到30号，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指出，我们要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按不变价格计算，使国民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2番，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1993年12月25号，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详细内容，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书印。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嗯，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哈。 哎，好的。今天上午啊，北京呢受强冷空气影响，有大部分地区呢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呢有6到7级。下午啊还是晴好天气，平原地区阵风呢有所减小，目前来看呢有4到5级，山区阵风呢还有6到7级。尽管太阳光照不错，由于冷空气势力啊比较强，对气温上升呢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从12点的资料来看呢，大部分地区气温现在呢在-6-7度，比早上最低气温呢才高出了3到4度。中午呢气温还能继续上升，下午啊最高气温能上升到-4度，和昨天最高气温呢应该说不相上下。目前呢还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还有寒潮蓝色预警信号之中，所以呢下午出行和户外活动的朋友，防风防寒还是防范的重点。另外啊，由于空气干燥，还要注意补水，户外活动呢还要注意用火安全。今天夜间的天气啊还是晴天，平原地区呢微风，西部山区阵风呢有6到7级，最低气温的预报啊，平原地区-11度，山区呢有-14-15度，天气呢比较寒冷，需要出行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那么未来三天呢，北京天气啊都是疫情为主，气温呢有所回升。明天周日啊，最高气温-1度，下周一最高气温回升到-6度。由于下周一夜间有冷空气影响，所以啊，下周二最高气温呢比周一略有回落，现在预报是-4度。那么这几天最低气温呢都是-6度到-9度之间，所以啊，未来三天的天气呢，应该说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主要的天气特点还是寒冷。那么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重点呢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目前全路网交通指数4.1，轻度拥堵。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天天谈。 炎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住。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9折的优惠活动。 妈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